家局長佢本身係一個學者，咁佢一定睇數據嘅。咁我哋知道現在嘅 Omicron 啦，我哋掌握嘅數據都仲係 Omicron， 唔係變種嗰啲。咁佢大概係兩天至到可能五天六天之間咧就病發㗎啦。咁你都知道咧，佢嗰個傳播力咧就大概喺病發前嘅一天到開始出現。咁變咗你大概知道個日子嘅時候，如果你係核酸檢測，你係可以喺佢開始有傳播能力之初，你就已經捉到佢咧。你或者可以再早多一天半天都唔定，你就已經係捉曬有需要嘅人。咁即係講緊有冇機會係減到去 say 五天啊？我唔夠膽講，但係即似乎咧，你睇理論上係可以，但係仲要睇數據咯。咁而家數據佢檢視完之後，我相信佢會有所行動噶啦。 你头先又解释咗黄马嗰个作用啦，咁不如你可唔可以又解释下红马嗰个作用？同埋我跟住个问题就会一定会问，就系原有嘅制度再加以改良，系咪可以唔采取呢个红黄马嘅制度咧？咁我跟住个问题就系呢个啦。 明白。嗱，红马其实你应该问阿局长，就唔系问佢制定，唔系我制定，我都系去 interpret 去理解。红马就即系确诊咗嘅人士啦。咁其實現在嚟講，如果一個確診嘅人士呢，就應該就留喺屋企，唔好周圍去啦，或者喺個隔離中心啦。咁其實個紅碼嘅作用就係、是，即係若果有一個人唔知點解佢真係喺一個譬如餐廳門口，佢掃嘅時候，咁掃到唔俾佢入路一句紅碼喎，咁你其他人就會喂你唔入得啊。咁如果佢真係附近有啲人可能大佬彈開㗎喇，唔係你傳染到俾我，即係其實你保護其他嘅人啦。咁現在又點樣呢？咁現在其實呢，我哋嗰個安心出行上面有嘅呢，就係一個疫苗通行證㗎嘛。咁而呢個疫苗通行證你見到呢，佢就當然啦，個疫苗梗係有我個名啦，但個安心出行就冇我名㗎嘛。咁就亦都冇記錄到我有冇確診㗎嘛。咁即係話，如果我係打足曬針，你唔好理我係咪確診或者係咪緊密接觸者，總之我去到邊算我數呢，佢俾我入㗎喎。咁呢個其實你諗清楚都係一個幾大嘅漏洞嚟嘅，咁即係你加返個紅馬黃馬呢，就係、是、希望呢係向住呢個漏洞呢做一個堵塞嘅動作啦。咁亦都係去到因為嗰個馬係屬於我個人㗎嘛，唔係屬於個手機㗎嘛，咁呢啲醫療嘅啲記錄嚟㗎嘛，梗係要有個人名嘅。即係而家嚟講我都覺得有少少古怪，就係、是、個疫苗通行證就夾咗落去我個手機嗰個安心出行。其實安心出行咪好似一個文件夾呢個 folder 咁擺咗入去啫，咁呢個 folder 又冇話係邊個，其實都有啲古怪。但你將來又夾多份嘢，叫做紅馬或者係嗰個隔離令入去嘅時候，咁如果兩份嘢個名唔對，你咪死火。所以你都係要知道呢個人係邊個先得㗎啦。 另外咧都想問多少細節位咧，就係、是啊、即係頭先都講啦嚇，黃馬嘅人士咧，咁佢雖然咧係可以喺社區度走動啦嚇，不過咧佢就有啲嘅場所佢去唔到嘅，即係包括醫院啊、院舍啊，同埋一啲嘅唔戴口罩嘅場所啦咁。咁、但係譬如黃馬人士，可能都有機會係有一啲嘅醫療需要噶嘛，咁你會唔會建議，譬如即係喺咩情況之下，即係佢係咪即係完全唔入得醫院或者唔睇得醫生咧？咁你有冇咩建議咧？ 我諗醫護人員咧就好清楚嘅，即係我哋冇懸念，有個人如果撞車，我唔理佢乜嘢馬都嚟到，佢要做手術就做手術，佢入醫院就入醫院，佢入深切治療深切治療噶啦。即係我冇可能再睇佢，我唔會睇佢係即係咩嘅人士啊，冇身份證啊，紅馬、黃馬、綠馬，唔會睇呢啲嘢。咁嗰啲一定要救嘅，即係呢個係醫護人員都會好清楚噶啦。你任何嘅法例你都阻止唔到我去救佢噶，老老實實。系咪？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讲紧你所谓医疗嘅去一个医疗设施嘅人士有好多原因噶嘛？咁如果我去探病，或者我系去做一个唔系紧急嘅复诊，系预约嘅复诊，或者睇一个报告，咁呢啲系咪可以容后咧？咁嗱，呢个又另外一回事嚟。所以即系你去医院，你都要睇下，即系唔能够一刀切，因为佢有个医疗需要去到医院，我就唔睇啦，又唔系咁样嘅。 即系嗱，简单假设我哋依家睇政府可能都系朝住呢个方向行，只不过我哋咧就即系推出一个新嘅方案，我哋想将呢个方案咧打磨得佢更加合理啲咁样。咁你觉得现时咧真系要处理呢个所谓合理性嘅问题里边，有边几个问题最关键要解决嘅？ 我哋睇我哋现在嗰个系统有咩嘢重大嘅漏洞先。咁頭先都講咗啲嘢，唔重複啦。咁如果現在嚟講，我 掃咗個安心出行入去，唔係講安心出行，掃咗個疫苗通行證入去。咁我去到一個地方嘅時候，咁如果我係可能係有確診或者係有密切接觸嘅，其實地方唔知道我有嘅，咁我照入去，咁呢個咪就最大嘅漏洞咯。 嗯。 咁所以你一個新嘅或者改良嘅系統咧，你就要堵塞埋呢個漏洞。即使話你我要資料唔單止你有冇打針咁簡單，係你有冇一個高暴露嘅風險。同埋你有冇確診，或者你好翻未？咁呢個就變咗咧，你可以用好複雜嘅方法，即係話有隔離令攝咗入去，有個檢疫令攝咗入去，上面就好多文字要睇嘅，即係而家咁樣啦。又或者你將佢所有簡化到變咗紅綠燈、交通燈、紅黃綠咁樣啊，咁啊變咗即係如果佢係簡化咗嘅時候，大家就會容易用、容易識得睇。咁我覺得呢個就重要。亦都唔可以搞錯啦，令我掃錯咗人哋嗰、那個針紙落去我個安心槍。我諗而家佢都好似唔會 check 嘅，因為你個安心槍行就係手機個程式啫，咁唯一嘅名字就喺你嗰、那個針紙上面，咁即係將來嚟講就唔能夠掃錯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補充嚟。 你嘅意思係即係將來有咗安心槍行實名制，係咪都需要一啲處所去到檢查佢嘅身份呢？ 唔係檢查身份，你一嘟嘅時候，佢係紅係黃，係咁你就知道㗎啦嘛。 咁但係佢都可以。 我去到嗰個廁所，我去到個廁所，如果我嘟咗係紅，即係我唔准入嘅時候，你甚至有冇需要記錄我去過咧？我冇入到去啊嘛，你可能都唔使喎，即係你叫做喂，唔該你唔好入嚟啦，咁我保護翻入邊嘅人啫嘛。 但你都唔能够证明攞住个码嘅市民究竟系咪嗰个身份，属于嗰个身份咯，系嘛？ 咁現在嚟講，你攞住個手機，如果你去好多地方，你都即基本上你係攞自己的手機嘅啫。你如果攞人哋部手機，你自己都會覺得好唔方便。如果你借部手機俾人，你自己覺得好唔安樂嘅，係咪？你入面可能有資料或者有電話，你唔想俾人知道，唔想俾人聽到。咁當然啦，你話如果真係要譬如我唔好話將來啦，現在啦，我有兩部手機，有一部係太空機嚟嘅。 嗯。 咁我掃曬所有嘅，即係都唔知邊個嘅一個針紙入去，咁我通行無阻㗎喎。 嗯， 係嘛？但將來你唔得啦嘛，你因為你如果實名嘅時候，咁、 okay, 你不論你幾多部手機咧，都係有個名喺度。 可以想像咧，即係將來如果真係要推行呢個安心出行實名制咧，就會遇上好多即係一啲登記實名制嘅一啲困難啦。即係而家嘅安心出行咧就冇實名制噶嘛，咁要有一個即係做實名制嘅過程啦。咁可能牽涉嗰個用戶係咪需要去到再登記過自己嘅身份，核實自己嘅身份咧？咁另外就係、是、即係佢即係究竟可能即係好多嘅市民，尤其是啲長者啊，或者即係處理一啲資訊科技嚇、智能手機都唔係好方便嘅人士，可能都會又會經歷一次咧，就係即係唔係咁方便嘅情況啦。咁你又會點樣睇呢個情況咧？ 你要 pay me 嘅嗬，有 pay me 人都會知道咩叫實名制嘅啦。我諗即係香港，我哋好普遍，好識用呢樣嘢嘅啦。有冇人係會唔識？一定有嘅。咁、那個問題就係我哋有冇幫有冇人去幫佢哋手嘅啫，咁即係一定要有嘅。如果有真係長者佢唔熟習嗰啲科技，又唔好話長者咧，有啲人士本身佢自己都真係後生，佢都未必識嘅，咁你都要有人教佢啦。咁所以我哋香港個社會就係需要有一個配套去到幫助有需要嘅人去熟習呢個科技，去起碼可以開始用得到咯。上次都做過一次啦，即係你。冇手機嘅人士，咁賽馬會又去慈善基金又捐咗啲手機出嚟，咁然之後有好多社工啊、NGO 啊又幫手去教啲市民啊，咁我相信呢啲都係需要一個配套去到負責去幫到我哋市民識得用嘅。咁你話改變係咪好大咧？我調翻轉即係我唔係幫佢賣廣告，不過即係我事實上每日見到一個問題咧，就現在嚟講唔少市民咧。打完個疫苗之後，我有幫人接種疫苗噶嘛？打完之後啦，咁樣佢攞住嗰張針紙就開心嚇得啦，係咪？即係我個手機個安心出行已經係update 咗啦，我唔係喎，未更新嘅，你要掃入去，咁佢唔識，咁我哋咪每日幫緊人去掃入去咯。即係現在個做法咧就係、是一樣嘅啫，你有個步驟係要幫人嘅。 Okay. 將來會唔會都係要掃入去咧？或者如果即係我紅碼咗，我確診咗，可能我唔使掃入去，自動喺我手機處出現咗都唔定咧。即係咁，你可能反而會有啲方便都未定。 Okay, 好，唔該曬林哲源議員啦，多謝你嚇。 唔該曬。 嗱，我哋嘅電話係 1872311， 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傾下。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76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558宗本地感染，以及211宗输入个案。新增一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207人死亡。两间安老院舍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新增感染个案，每间院舍分别有一名院友感染。285间学校共呈报369宗阳性个案，过去7日164间学校有两宗确诊个案或以上，其中7间有个别班级要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学资源幼稚园海帆汇同一个课室有8宗个案，涉及3名教师、3名上午班学生和2名下午班学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发现，3名教师曾经在课室内午膳，相信源头是其中一名教师令到课室出现传播。大埔富亨邨亨盛楼下午五点起围封强制检测，并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11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听朝大约8点半完成行动。任何在今个月6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亨盛楼入面超过2个钟的人士，亦都需要在今个星期4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因应部分地区的污水检测结果呈阳性和病毒量较高，房屋署和当区的民政事务署将会陆续向相关地点的居民、清洁员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合共大约29万个快速抗原测试包，给他们自行检测。相关地方包括北区的清河村、长隆围村和彩园村、东区的丹拿花园、港运城、锦屏楼、骏悦、佳翠苑、晓翠苑和模范村、元朗的骏宏轩、天悦村、天泽村和天恩村。城巴和新巴明年7月1号起合并，新的专营权以城巴名义批出，为期10年。城巴和新巴的母公司汇达交通主席表示，合并将会有助实现发展策略中的愿景，为乘客和员工带来便利和保障。他指出，将会致力推动环保减排，已经率先承诺在2045年之前全面使用零排放车辆，亦都会透过培训员工和持续投资公共设备等，致力提升乘客的体验。他又說會通過整合現有路線和開辦新路線，改進和活化現有網絡，透露正是積極開拓屯門、北區和將軍澳等主要新發展區的業務，以及計劃入標承辦觀塘安達臣道新發展區的新路線。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在龙翔道的。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快线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了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福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 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城市花园之前曾经有事故的，所以现在这一段都是有少少车龙有待消散。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彩虹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在彩云村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旅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去到近亚街老街的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相当繁忙，龙尾已经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关于野猪的问题，政府建议修例将禁止喂饲野生动物的范围扩展至到全香港。南区的区议员梁俊， 修例亦都是给一个公众一个讯息，就叫啲人唔好再喂饲野猪。 林先生， 大家要明白咩叫好心做坏事，他哋喂捕的方法咧，亦都真系会影响咗其他人。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徐纪周执导的当代军旅题材故事，将目光聚焦在当代年轻军人形象。剧中的主要角色初登场的时候，均为十八九岁的新兵，书写了一篇英雄少年的军营成长实记。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政府提出你要引入呢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嘅實名制啦，同埋引入紅碼同埋黃碼嘅制度噶。咁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咁呢個時間，大希立話我哋聽聽聽眾嘅意見先啦。有羅婆婆喺電話旁邊，羅婆婆你好， 婆婆 唔安唔安，兩位主持唔安， 係請講啊！ 我真 係 好淒涼啊！我都未識學用電話，而家你哋又～我有針子打了三針，又說要我買那些電話，我看都沒看過。好了，我就想去買，誰知我把八達通又不見了。現在我又聽到你們說個電話又要用實名，然後又說紅綠碼那些，真的我要買來我怎樣用法呢？我想問一下主持兩位。 首先我想問一下，現在呢，即進入餐廳、啊、街市都要用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你用起上來有沒有問題啊？ 我用我真的，我這裡大窩口不用，大窩口個個熟我呢，啊！即你行过啦，行过知道噶啦，你睇唔到咁样。 咁咁样有啲问题喎，咁样阿罗伯伯。 佢有啲俾我，我有俾佢睇，佢得噶啦，得噶啦咁。 即你揸住张针纸俾佢睇，系咪 啊？俾佢睇，我有噶，我随时带去边度，我带去，但系又去过葵芳一间餐厅，同我个金兰家姐去话谂住去食饭，唔得啊！你有针纸都唔得噶。哎呀，一定要安心出行啊！我两姊妹都冇安心出行嗰张电话，我点啊？咁你去个第二度食啦喎。 哦，咁又個餐廳有問題喎，因為其實你攞住實體針紙有二維碼嘅話，其實係。其实是得的，即是餐厅应该给你入的，要 他不给我们两个入。 Okay, 我一又有金子，二来我有互联会那张话可以去政府那张纸都给埋我的。 OK, 整嘛。他都说这些没效的，我们不要这些东西。 明白，好啊，多谢罗婆婆的电话。其实是啊，的确呢，如果要去到一般市民，即是无论是市民又好，你们处所的负责人又好，要去執行这些政策起上来的时候呢，其实是会有各种的混乱啦，不清楚啦出现的。好像刚才罗婆婆那样，其实她只要即长者是可以豁免安心出行啦，其实都是拎着实体针纸都是得的。那看来都可能是有些误会啦，对于餐厅的处所来讲。好，我们听到的听众有黄先生在这里。黄先生你好。 就而家國內用緊嗰個檢疫模式咧，就係、是、7+3嘅，即係7日喺酒店，3日就家居隔離。咁啊，知道國內普遍嗰、那個家居嗰、那個嗰、那個面積咧，大過香港好多嘅嚇。咁嗱，佢哋就比較有條件啲咯。嗱、啊，點解香港冇乜條件咧？嗱、啊，你如果假設你行呢個3+4啦，3日喺酒店檢疫，4日喺屋企戴電子手環。咁但係因為家居都即係唔係。不是太大啦，係嘛？通常在香港嚟講，咁佢傳，假設佢傳咗俾啲家人，啲家人亦都會將啲病毒帶去社區。咁究竟即係依個大漏洞係點樣去堵塞咧？即係我就想希望政府去諗下依個問題。 明白，好多謝曬黃生嘅電話嚇。咁所以即係政府就話要睇數據啦嚇，即係究竟啊而家喺酒店檢疫嘅即係入境人士喺酒店檢疫。究竟通常是即几多日啊？佢哋验出有病毒咧吓，一啲有个案嘅人士吓，究竟系几时先验出咧？咁即系话咧，佢哋睇出呢个嘅病毒嘅潜伏期有几耐，从而去计算咧，即系究竟边一日咧去到俾佢哋离开酒店检疫系会比较安全一啲咧吓。咁亦都即系坊间有啲建议啦，就系话会唔会可以增加佢哋喺酒店检疫期间嘅核酸检测嘅频密程度啊？譬如话第三日又再做一次核酸咧，咁即系都有呢啲建议咧喺坊间。 所以其实每个制度都有利与弊，譬如而家俾佢用家居隔离代替咗酒店，咁我当然就变咗免咗喺酒店嘅消费啊，各方面嘅嘢啦。但正如头先讲，香港嘅居所又好挤迫。咁、所以呢啲問題都係要永遠都係一個平衡嘅問題。 係，咁即係風險就一定係有嘅嚇。咁、就係講緊究竟咩情況之下個風險會比較低啲咧？就可能係政府研究緊嘅問題啦。 呢就數據為本啦，要 嚇嚇。好啦，咁亦都講翻咧，就今朝早啦，行政長官李家超咧，亦都係喺行會之前咧，就住紅黃碼嘅問題咧有過發言嘅。咁佢都講到即係強調啦嚇，而家研究緊嘅紅黃碼咧，嗰、那個適用範圍咧係狹窄嘅，紅碼咧淨係針對咧呢個確診人士。咁而咧黄码嘅适用范围咧，亦都系狭窄嘅。咁就系针对咧而家喺酒店集中隔离嘅人士咧，就将来要优化呢个隔离时段咧，就用黄码咧嚟到处理呢一个类别嘅人士。咁因为咧就系当红黄码推出之后啦，大家都关注啊，究竟红黄码嘅适用范围系点样咧吓？同埋即系当局会点样去定义呢啲红黄码嘅一啲范围咧？咁所以咧就今朝李家超就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啦。咁就叫做而家呢个阶段咧就。是比较狭窄的一个适用范围的。但是换言之，即是将来有没有机会去到即是因应住个疫情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去到调整呢？这个都可能的，都要看看即政府之后怎样考虑。另外呢，就有些人都担心会怎样去用这个红黄码呢？吕家超今早就强调就说这个他无论是用什么方法处理疫情呢，都要符合法律啦吓，咁香港系一个守法嘅地方啦，政府都会守法，所以咧就将任何措施用于非抗疫范围咧系唔会发生，亦都咧系不切实际啊。佢亦都讲话咧，如果任何人咧喺尝试喺呢方面制造事端咧，佢就话咧呢个绝对不是事实啊，大家唔好相信啊。咁就呢个系回应紧有一啲人咧就对于政府点样去运用呢个红黄码嘅一啲关注吓。嗱，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咁大家对于政府提出引入红黄码有咩意见呢？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倾下噶。咁呢个时间，大希立我哋请嚟另一位议员同我哋倾倾啦。有社会福利界新思维嘅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啊，狄志远你好。 啊，狄志远， 好，两位主持大家好。 你又对于红黄码嘅引入有咩嘅关注啊？ 嗱，一直以嚟咧，作安心出行，大家都好担心，会涉及私隐啊，或者有追踪功能啊，咁大家觉得呢样嘢就系有啲保留啦，甚至就认为未必有咁嘅需要嘅，咁所以市民喺呢个担心咧，就唔好当为一个制造事端啦。咁即係你點樣說服到市民呢，就係、是、政府嘅責任。佢今日呢係講比之前講得多啲嘅，比局長係講得多啲嘅，嘅範圍又講得具體啲。咁正如主持頭先講啊，可圈可點嘅地方呢，就暫時係一個收窄嘅一個範圍。咁會唔會疫情或者又唔好似即係或者又擴散多啲，咁又會唔會呢方面嗰個監控或者管制又會強化咗呢？咁變咗就大家就有呢個擔心囉。咁我覺得即係大家要明白市民你知香港係一個比較大家互相尊重嘅私隱嘅一個地方呢，咁要攞到個平衡囉。咁如果係涉及私隱或者係有追蹤功能令到香港市民生活上係有咗避忌呢，咁呢個就即係我自己有保留。咁無論如何都好啊！咁你政府多啲解釋啦，即係特首都話咧，嚟緊將來咧就會詳細話俾市民聽係點樣做，或者你善用呢個系統嘅時候咧，佢嗰個限制啊，保障市民個私隱咧，咁佢話有一啲再詳細講法，咁我哋都期望佢能夠解説到市民聽，釋除我哋市民嘅疑慮咯。我都希望強調一樣嘢，而家唔係製造事端嘅，呢個討論都唔係今日先討論啊。上一屆政府有一個初步諗法嘅時候咧，市民都有呢個方面反應嘅。咁當時政府亦都考慮尊重市民嗰個私隱咧，所以都冇即係去刻意推行呢樣嘢。 阿狄柱，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即係當然，即係呢個私隱嘅問題，呢、這個討論咧就永遠都會存在嘅。咁現時政府為咗要說服市民咧，都會將嗰個使用一啲新制度嘅時候咧，那個應用嘅範圍咧係使到佢窄啲咧，使到大家都會覺得呢個其實就唔係會將來擴散到一視同仁啦，即係咁樣啦。如果一視同仁，大家就多咗人會更加有擔心啦。不過我又調翻轉嚟諗咧，就除咗我哋點樣去保障個人私隱之外咧，即係呢個一定我哋要考慮啦。但係同時間咧，我哋都要考慮嗰、那個即係家居隔離啊，或者酒店隔離嗰個方便性啊，同埋咧，將來我哋進一步去海外通關同到內地通關嘅時候咧，那個制度嘅簡易性啊，因為如果唔係你搞到嗱，因為咧你都可以想象一對外通關咧。香港就屬於嚴嘅，人哋就覺得香港嚴嘅，但我哋覺得如果唔嚴咧，就可能又驚外即係輸入啦，會有個。但係對內地咧，其實內地係覺得香港鬆喎，咁所以依家一頭一尾咧，我哋其實依家又要嗱，即係我直覺上覺得皇馬咧，可能係解決即係既有一啲防線，但係又適當地咧係放鬆咗，可以唔使搞咁多隔離啊咁樣。如果你有紅馬或者黃馬，將來我哋進一步再將佢完善化佢咧，可能都係鋪路去內地通關咧，係使到個制度容易啲，兩邊能夠通得到。會唔會有呢個考慮？而家考慮咧，當然個前提就要解決個私隱問題，但我覺得呢個都需要有一個長遠嘅謀。即係謀劃，而唔係見步行步，突然間整個制度。 係 啊，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咪應該咁諗咧？ 係啊，校長你個講法我完全同意嘅。即係你加強市民對你嘅措施嘅說服咧，你要話俾市人聽係有咩好處對我哋生活。咁當然通關大家都好想盡快通關啦，無論經濟又好，家庭程序又好咧，咁都係好事。咁但係呢件事同通關係點樣緊扣咧？咁我哋值唔值得係多一啲嘅被監控或者係被限制咧？值唔值得咧？咁要俾市民知道咯。坦白講咧，安心出行去到而家係加咗好多嘢嘅嚇，譬如你疫苗通行證啊，或者限制啲主要嘅地方你係不能進入啊。如果你做唔到有關嘅防疫安排啊，咁其實係加咗一啲嘢嘅。咁啊，加過程裏面咧都勉強都叫做唔係好明顯涉及私隱啦咁。咁大家其實都係接受政府希望可以加強嗰個檢控或者嗰個管控，從而令到大家生活得更加好啲。咁呢個方向係唔係大家有爭議？咁所以校長你講得啱，你成套嘢話俾我哋聽先。 因为而家你嘅行一套，我哋已经担心有私隐嘅问题啦。跟住疫情又多少少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又多咗咧？红马、黄马，跟住蓝马、黑马咁，于是乎嗰个生活嗰个受管控嘅情况，就大家会有担心。因为香港系仍然系比较重视即私隐啊同埋自由呢方面。咁呢个就政府要解说一套出嚟咯。但你今日嚟讲咧，就即我仲未睇得到咧。你话红马、黄马之后咧，对个疫情嘅控制系几多？正如亦都有啲议员讲啦，话你话你整咗红马，咁咧就令到你咧就如果受到检。疫情染又感染咗咧，咁你就有紅碼就不能出街嘅，咁啲人咪唔報俾你聽咯，或者佢唔做啲測試，咁變咗為咗自己有多啲空間，咁都係一個漏洞嚟嘅。咁呢啲漏洞又點可以解決咧？咁我覺得政府比較心思啲咧，係一套嘢話俾市民聽，而帶嚟香港嘅生活係更加理想，通關可能性都會大嘅。咁我諗呢個是政府嘅責任。 OK， 都再次呼吁听众啦，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安心出行实名制同埋引入红黄码有咩意见呢，就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狄志远，头先你都讲到话私隐嘅问题啦，咁但係暂时睇即政府嘅讲法呢就未去到呢一部署，因为呢即究竟引入红黄码同即安心出行实名制有咩关系呢就未见到啦，以至到安心出行实名制之后会点样用法呢，会唔会话需要上传用户嘅行踪资料，即会系定时咁去上传用户嘅行踪呢，咁呢个都系仍然都未有一个嘅详细嘅一个公布嘅，咁睇嚟暂时又未讲到话即系所谓私隐或者监控呢啲问题噃。 系啊，因为当然就今日特首就讲多过琴日局长嘅嘢嘅，咁即系正如头先大家讲话，你成套嘢攞出嚟啦，点样去自我約束呢個使用啦，咁但係我哋作為市民嘅反應就係、是，喂，一涉及到私隱嘅或者係被追蹤嘅，咁大家真係有保留啦。呢、這個以前都討論過。咁如果你話啊，而家我呢個做法咧係黃碼，就係俾外邊翻入嚟，咁你就希望佢喺酒店或者家居檢疫，從後續系統不會出去咧，咁即係屬實下犯仔呢樣嘢有冇作用咧？咁呢個政府嘅解説啦。咁你感染咗，你就會紅碼啦。咁你就留喺屋企啦，咁一成套嚟讲咧，你要话俾市民听。同埋好啦，我哋做多咗呢啲监控嘅措施嘅时候，咁系对社会嘅发展或者个便利啊，特别系通关系有乜嘢正面作用？咁我哋咪愿意会唔会付出多啲？另外一样嘢，你要真系好清楚，不涉及私人，呢个系尊重香港市民嘅生活嗰种嘅自由嘅。咁呢啲地方一定系，呢个问题真唔系我哋。即系而家系无中生有讲出嚟嘅，这个去讨论嗰个安心出行嘅时候咧，持续都有呢个讨论喺里边，咁呢个都唔系一个延续，咁政府你要说明件事情咯。 咁就即系有待即系政府多啲嘅公布啦。究竟呢个实名制会唔会去到涉及啲私隐问题咧？咁但系至于我见到有啲坊间嘅意见咧，都就系讲到话而家安心出行未有实名制咧，就出现一啲嘅问题嘅吓，咁就包括咧就系佢同埋执疫苗通行证。可以係即係分開兩件事啦，咁變咗咧就有啲人可能真係用咗唔係自己疫嘅疫苗通行證，咁而安心出行又冇實名制，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係唔能夠去到識別咧呢個人咧即係究竟係打針嘅記錄咧係咪有效啦？咁有啲人認為呢啲係漏洞嚟嘅，咁所以就支持實名制啦。咁你點睇咧？ 當然就我哋可以透過好多方法咧，希望市民咧盡到即係公眾利益咧，係即係大家去關顧多啲。咁如果你話啊，自己係有一啲譬如打針記錄，你係所謂有啲瞞騙啊，或者係用人哋嘅資料咧，咁呢個都唔係我哋市民希望期望係咁嘅效果。咁呢個方面都可以當然做多啲教育功夫啦，即係希望大家都係以即係公眾利益為考慮，咁如果係即係為咗方便自己而做一啲虛假嘅陳述咧，根本都犯法添啦。其實都係係咪容易捉到嘅問題啫。咁我都喺公眾教育咧，我都可以做多啲功夫，因為其實咧，你睇翻疫情呢兩年幾年咧，香港人嘅表現係非常好嘅，戴口罩啦，或者係我哋自己屋企家居清潔啊、洗手啊。或者安心出行用嘅情況咧，都相當係可以嘅。咁你話有冇少少人係做呢樣嘢？咁希望可以大家做多啲教育工作。咁因為要係令到呢部分人都係被即係控制到，係要進行呢啲嘅措施，而係要亦係害咗個私隱咧。 咁呢個得與失咧，係咪攞到平衡咧？咁政府你説明俾我哋聽。 阿狄志遠啊，我突然間一路聽你講嘅時候咧，我突然間就諗翻幾日前咧，習近平咧7月1日，佢係提出咗一個希望咧，就係希望咧，我哋嘅政府咧提高嗰個治理水平啊。 系， 咁呢个第一个希望嚟嘅。咁佢呢个治理水平咧，其实就里边讲到咧，有治理能力啦，有制度嘅问题啦，同埋个治理嘅效能。咁同埋更加讲到咧，就系政府咧，就其实系呢个第一责任人，即系其实佢系第一个要负责呢件事。嗱，其实呢件事可能将来咩红啊黄啊咩嘅制度咧，有短期有长期都好啦。其实呢个咧。大家都覺得是要解決，同埋可能最後都是要便利民生，但又要防疫做到個平衡。但依家問題就有一大扎問題喺度咧，所以我覺得如果政府能夠對依啲問題有一個比較圓滿嘅答案咧，依、這個就係、是、治理能力嘅表現。如果我哋設計到一個簡易同埋可行嘅制度咧，依、這個就係睇到個治理制度嘅效，即、就、係、是、個效率。同埋，如果我哋有啲數據證明咧，依、這個做法既係便利咗市民，但係又咧嗰、那個防疫嘅效果係好嘅咧，就睇到個治理效能。其實依個考試咧，即係其實依個考試係大家都冇一種偏見喺度討論，但係如果能夠揾到一個好嘅答案咧，咁我覺得特區政府就可能喺第一題考試裏面咧就攞到滿分啦，即、就、係、是、我覺得。 係，同意，呢、這個就係即係政府嘅表現啦。即係當然，我哋都希望政府即係、就是、有所作為嘅，就唔係拖拖拉拉咁拖政府後腿，我哋都唔想嘅。咁但係你個問題，你知香港有好多元嘅社會啦，有唔同嘅睇法。咁你點樣可以能夠容納嗰啲人睇法？所謂求同存異，呢個特首自己喺政綱都有講啦，習主席都話為市民嘅聲音，我哋都要體會啦咁樣。咁你又做到求同存異，而有高嘅效能，亦都清楚話俾市民聽嘅係呢個有咩嘅效果，對社會有咩進步。咁佢真係一個好重要嘅功課嚟嘅，因為你疫情嘅管理到今日嚟講都仲好多舊病嘅嚇。咁而家你有啲咁嘅新嘅措施，係咪代表政府有所為，從而係令到社會咧係都能夠有進步？但我又唔想咧，就温咗，因为你有所为，乜都唔理。总之我以为咁做就做啦，咁可能咧系反效果嘅，因为令到市民对政府失去信心，或者系觉得佢系唔尊重民意嚟讲咧，呢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啊，令到政府施政将来都会困难。咁点样去处理？正如校长你讲啲嗰几样嘢都攞到个平衡咧，真系考佢功课。咁所以我哋都话啦，你问我。我某個程度我都開放態度嘅，你玩得好，市民又中意嘅，亦都係帶嚟社會解決問題嘅，疫情又可以有一啲好嘅處理，通關又做得到嘅，哇！比較各方面都兼顧得到嘅，咁大家又認受一個新嘅措施，咁咪好咯？呢、這個就是政府要做嘅嘢咯。 OK，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嚇。 好， 狄志远就是社会福利界新思维的立法会议员来的，今天打起喇叭都要看看究竟这个红马黄马的详情究竟是怎样，究竟是不是真的个涵盖的范围，正如特首和卢颂茂局长所讲，只是包括即是红马确诊者，黄马就是需要检疫的人士，这些都是要有待，或者是那个安心出行的实名制究竟怎样操作呢，这个都可能要留待就是政府的进一步公布啦！ 依家好在咧，就系特首同卢颂茂局长讲嘢，就唔会太多其他专家讲唔同嘢。依家呢个情况，可能对于解答呢个问题咧有帮助。 好，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浸会医院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沙福道，所以而家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只系喺油站。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接近香港单车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服药业同埋世大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81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9点，跌1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6.98，瑞士法郎0.986，加元1.303，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1.001。澳元兑美元0.6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12。港金报16,24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731.88美元，卖出1,733.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上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九龙窝打老道嘅交通啊，之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浸会医院对开嘅快线咧，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放工时间都系比较繁忙嘅。现时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多实街，龙翔道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近翠屏南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现时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嘅。咁啊，慢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景泰街；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彩石里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嗰段，现时都系多车嘅。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太空馆弥敦道嗰段咧，现时都系较为多车。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多车啦。而呢一个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咧，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都系繁忙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啊。石荫嘅童子街因为较早前爆水管，而家要进行紧急维修。童子街来往方向近住石荫商场嗰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2021年，香港人口741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20%，即系超过1,480,000人。香港人越趋长寿。1986年，男性出生时嘅平均预期寿命系74.1岁，女性就系79.4岁。到咗2020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到去82.9岁，女性增加到88岁。显示在这段期间的死亡率大幅改善。 根据港大医学院在2021年的公布，香港在2013年起，香港已经连续7年成为了世界人口最长寿的地方。而2021年香港人的年龄中位数是46.3岁，真的要说香港人口已经渐渐老化了。在判断香港事务的时候，我经常都会去代入这个46岁的虚拟香港人会怎样想同埋怎样做。可能退休安排同埋健康问题呢，就会越来越成为大家重视嘅课题啦。而到10年之后，呢、这个中位数有可能係56岁，甚至更加老。喺显然易见嘅长寿同埋老龄化之下，老人会渐渐成为香港嘅大多数。 统计显示，喺扣除人口嘅年龄性别结构影响之后，香港的标准化死亡率由1986年每千人有 10.5 人死亡，下跌至2020年的每千人有6人死亡。 在1986年至2020年期间，初生婴儿死亡率改善得最为显著，男性和女性死亡率分别下跌 71% 和 81%。 不过现代人在更好的医疗之下，年龄就算增长也都不见得就似会衰老，不时见到初老的人口一样健康活跃，游山玩水，趣味和品味都保持年轻。激到老顽童这个字的出现，也都可能代表着我们要重新理解年龄所代表的意义。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参考内地和黄绿码的做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教授， 如果我们的安心出行是有一个这样的功能，你核酸检测是阳性，那你就会是一个红码，确诊的人员应该在家隔离或者定点隔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状。 萧红雪正带住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唔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点样扭转今次杂志社嘅难关？ 国剧夜场盛状，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而家嘅时间嚟到咧，傍晚嘅6:43，欢迎大家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大希立为大家主持噶。大希立啊，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呢个巴士专营权嘅问题啦。嗱，今日咧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咧就系决定咗，就系批出咧系三个新嘅巴士专营权啦。嗱，第一咧就系龙运巴士咧可以有批出新嘅10年嘅新专营权啦，2023年咧就会开始噶啦。咁至于咧就系城巴有关于机场同埋北大屿山嘅巴士网络专营权咧，亦都会喺出年嘅5月1号开始咧就系批出10年嘅新专营权。至于今次嘅新闻咧，最值得大家关注嘅咧，最受注目嘅咧，就系咧嚟紧会将城巴咧就喺香港岛同埋过海巴士嘅网络专营权，以及咧系新巴嘅专营权，两个嘅巴士网络咧就合并。並且咧就特登咧就將呢個城巴嘅香港島嘅業務咧嚇專營權咧嗰個嘅屆滿日期咧就特登褪至出年啦，就同新巴嗰個嘅專營權嗰個嘅續期咧係睇齊啊！即係話嚟緊嗰個嘅專營權咧就新巴城巴喺港島同埋過海巴士嗰度咧就合併啦，就會由出年嘅7月1号開始就會批出10年嘅新嘅專營權。新嘅專營權咧就會以城巴嚟到命名啦嚇，咁就叫做城巴有限公司，屬於市區及新界巴士網絡嘅專營權啦。 咁随住即系两个嘅巴士专营权合并啦，咁亦都代表住咧就系新巴呢个嘅品牌咧就将会咧系成为历史啦。咁今日咧就系城巴同新巴嘅母公司汇达交通嘅主席啊张坤就话咧，就话今日系香港公共交通史上咧就重要嘅历史性时刻啊，话系开创咗公共交通业嘅新一页啦。咁至于咧就系政府咧亦都系就住呢个嘅合并计划咧就系、是、发出咗一啲嘅资料文件俾立法会啦。咁都讲到话咧喺合并计划之下咧，而家各个现有路线嘅实际车费咧就维持不变，而新巴城巴嘅母公司汇达咧亦都系保证咗喺合并专营权之后嘅两年内咧就唔会裁减前线嘅车长，就有信心咧佢哋就唔会违反承诺。咁至于咧系后勤嘅员工咧，各方就话咧系汇达咧2020年买入咧新巴城巴嘅专营权之后咧，就已经可以作出相关嘅人事调动啦。咁就同今次嘅合并专营权系无关吓。咁啊，戴希立啊，点样去理解或者分析今次咧就系呢个城巴新巴两个嘅专营权合并嘅问题咧吓？咁究竟啊，对于即系市民嚟讲啊，咁嗰个嘅情况会系一个咩回事咧？嗱，虽然就话嗰个嘅票价咧就暂时唔会调整啦吓，咁但系即系其实面对住即系而家嗰个嘅成本嘅压力啦，咁同埋喺疫情之下，其实巴士嘅业务咧嗰个嘅经营嘅压力啊吓，或者系亏损咧都系严重咗噶，咁亦都系面对住譬如铁路嘅竞争啦，或者港岛区嘅人口減少啦，咁嚟緊啊，即系点样睇呢个嘅巴士嘅业务吓？即系两个巴士将会合并呢件事咧，戴希林。 嗱，我喺我记忆当中咧，即系巴士公司嗰、那个线，即系嗰、那个行车线啊等等咧，其实都变咗几次嘅。其中一次咧就即系每次嘅引起都可能同铁路嗰个服务嘅扩展有关。咁今次我相信或多或少都同呢樣嘢有關啦，因為當你鐵路越嚟越擴展時候，巴士嘅服務咧就要相對調整，或者有啲地方可能要縮小都唔定，咁去使到個成本效益會更加高。咁我覺得呢個咧都係一個合理同埋商業嘅決定。但你至於你話呢個咁樣嘅合併會產生咩影響咧？咁當然呢個就見仁見智啦，可能喺車費上面啦。可能在那个员工那个工作的机会的问题呢，这些呢我想我们都要从多些角度去考虑，但我想这个都大势所需。 嗯，或者都回顾翻一啲即系巴士嘅历史啦，咁点解会有新巴城巴嘅出现咧？咁都要数翻去即系1990年代咧呢个嘅中巴嘅营运嘅北线啦。咁后来咧就政府将呢个嘅营运权咧就系引入呢个新巴同埋城巴啦吓，咁啊承袭咗嗰时中巴嘅巴士路线啦咁样。咁而咧后来咧新巴同城巴咧就喺2016年咧就隶属同一个集团去到管理噶。咁而家咧就系即系而家就正式。系就喺出年开始啦，就将会咧新巴城巴嘅专营权咧就将会合并啦，咁又会变翻咧就系同一间公司咧去到处理啦。咁大家又觉得个巴士市场又会点样去理解咧吓？嗱，大家可以咧系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一倾呢个话题噶。咁呢个时间戴希立啊，不如都我哋请嚟城巴嘅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同我哋倾下。曾安迪你好， 系早晨，早晨，你好，主持人系。 点样去理解合并呢回事呢？喺合并之后啊，咁其实公司会作出乜嘢嘅动作呢？ 其实合并系一个好自然嘅过程嚟嘅，因为其实头先都有讲到啦，其实呢个城巴新巴其实喺过去接近20年咧，已经系喺同一个股东嘅之下去拥有啦。咁其实咧喺同一个时候咧，其实两个巴士公司咧要各自去营运自己嘅路线啦，拥有自己嘅巴士车队同员工咧。咁其实对于整个规模嚟讲咧，系嗰、那个规模效应系会冇一个统一嘅专营权之下咁好嘅。咁其实喺过去呢一段时间咧，譬如香港岛啦。我哋嘅發展咧，其實係按照香港島嘅人口增長等等嘅情況去拓展我哋嘅路線嘅。咁但係大家都好了解到啦，過去20年其實喺鐵路發展喺香港島其實係一日千里啦，好多唔同嘅新嘅路線開辦啦。咁香港島亦都面對人口老化，其實香港主要嘅人口增長都係定居喺九龍或者新界嘅。 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其實香港島嘅營運環境咧，我哋係需要按照現時嘅環境去重新整理我哋嘅網絡嘅。咁其實呢一個合併咧，就俾我哋一個契機去檢視，其實城巴同新巴各自一啲路線合併成為城巴之後，在同一個情況之下，究竟香港島以至我們在九龍新界的路線如何能夠一個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帶到最好的服務給市民，這個就是合併的其中一個考慮。另一個考慮就是剛才講到，其實車隊上或者車長或者我們的技工甚至車廠現在都是要分開去使用的，對於我們的規模的優勢個影響就會大了。那在現時的競爭環境之下，我們要跟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去競爭，那我們需要提升我們自己的效率，令到我哋可以能够有一个更加具规模优势嘅业务咧，去为市民咧提供一个更好嘅服务。 嗯，其实而家有嘅城巴新巴嘅路线会唔会有合并嘅空间啊？ 其实我谂大家特别系喺香港岛生活嘅居民咧，一定好了解。其实好多路线咧，过去因为城巴同新巴系一个竞争状态啦，系有一定嘅重度嘅重复嘅。咁我哋其實喺呢方面對於資源運用上咧係有影響嘅，咁一定係有一定嘅空間咧去令到呢啲路線咧去整合嘅。咁但我哋成日都講整合咧，我哋唔係淨係睇話我哋有啲咩路線可能會不再存在等等，而係我哋成個計劃上面喺港島區又好，九龍新界又好，如何去善用呢一啲資源去開辦啲新嘅路線去服務新嘅需求。其實譬如喺第五波疫情之後，其實大家嗰個出行習慣都有所改變嘅。亦都因應現時香港的交通網絡其實有不同的新的挑戰，如果我們不能夠好好地去整合這些資源呢，去按照現時的需求去營辦新的服務啦，又或者去重組原有服務呢，對於我們的網絡的營運的效率又好，又或者能不能夠符合市民的需要都好，都是有影響的。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話單純下講，我哋可能啲路線唔見咗，而係究竟點樣喺整合咗資源之後，我哋再用呢啲舊有資源去開翻啲新嘅路線。 係咁，一定要問啦，因為即係可能唔少嘅乘客會關注啦。咁但我想問，有冇一啲初步嘅合併嘅睇法，或者係幾時會公布一啲合併嘅方案呢？ 其實我哋就一直都同運輸署緊密合作啦，亦都會按照翻現有運輸署嘅程序咧去處理呢啲嘢嘅。咁而家係第一步啫。其實專營權合併咧係講緊2023年7月1日先生效嘅。咁喺呢段時間，當然我哋會同運輸署去繼續傾，究竟喺專營權合併後，我哋如何去整合路線。咁但係呢一個合併咧，其實離現時咧都有一年時間。咁我哋會繼續喺呢段時間同咗政府啦，以及更加重要係當然係持份者。譬如一啲地區嘅議員啊、立法會議員同埋市民去溝通，然之後先至再去得出一個方案。咁現階段我哋係冇一個咁嘅時間表 啊。嗯，關於車費嘅問題咧，即係雖然而家就話承諾就會維持現有嘅一啲路線嘅車費啦，咁但係譬如真係需要即係譬如真係出現一啲比較高度重疊嘅路線，城巴新巴高度重疊嘅路線，咁可能有現時會唔會有唔同定價咧？当将来即譬如再要去到无论合并又好，即或者维持呢啲嘅路线又好，那个定价会系点样呢？即系譬如话同好好相似嘅路线，究竟系用城巴嘅价定新巴嘅价咧？咁会系点样？ 其实我哋咧而家最重要就系大家都知道啦，可能同一条路线去同一个地方，可能出发地唔一样，个去可能讲去铜锣湾咁。兩架車新巴或者城巴嚟到咧，大家收費唔一樣，咁可能有啲市民咧會選擇等一架平啲嘅車，咁對於資源運用上邊或者等等都其實係有限制啦。咁我哋要做咧就係簡化嗰個收費表，令到新巴同城巴係用同一個收費表去處理。咁但係個前提嚟講，其實對於我哋要做到嘅嘢就係簡化收費表後咧，最主要係能夠令到市民咧係唔會話有一個混淆啊，兩架車嚟到係收同一個價錢，去同一個地方。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我哋同一時間要做到就係我哋係唔會影響到市民整體嚟講嗰個開支嘅行對於我哋嚟講就係我哋收入唔會因為咁而有一個好大嘅增幅，咁呢個係個大前提。咁我哋會陸續去處理呢件事，令到個收費表簡化，咁俾一個統整嘅收費市民囉。係啦， 曾生，我呢就有個咁問題呢，就係嗱，如果從公司嘅角度咧，就合併一定係一個資源運用裏邊咧係更加有效啦。喺人手嘅調配方面咧，亦都會更加有效啦。咁理論上咧，就依個有效咧，就會減低咗你哋嗰個成本。咁但咧，依個係一個方面啦，因為要即係你哋都要生存啊、競爭啊咁樣。 但如果在市民的角度呢，他的 KPI 可能就不是这些东西的。他的 KPI 呢就是可能有三样东西，一个就是车费，一个呢就是原有服务的质素有没有提升，即例如可能是不是那个搭车是方便了、啊、或者那个班次会多了、啊、另外有没有新的线。咁你哋做咗呢、這個即係所謂整合嘅時候呢，好似我哋嘅新特首都話要結果為本啦，要出 KPI 啦。如果就市民關心嘅車費、服務同埋新嘅線，你哋會唔會同時會公布你哋嘅新嘅 KPI？ 咁我哋先讲下收费先啦。其实我諗大家都有个印象，就係、是、其实城巴新巴呢过去嘅20年间呢其实只係加过两次价嘅啫。咁呢个一个好难做到嘅一个个结果嚟嘅。係啦。咁如果喺收费角度睇，其实我哋现时嘅收费其实比起其他公共交通营运商呢其实係非常之有竞争力嘅。因为我哋喺头先咁讲差唔多20年只係加过两次价。咁甚至我哋机场或者北大屿山路线呢其实係自开办以嚟都未曾加过价。係啦，已经超过已经大约24年啦。咁呢啲 KPI 我諗我哋公司过往一路都做得非常之好啦。咁我哋相信嚟緊，咁当然啦，头先主持人都有讲过嘅，就係、是、油价上升啦。咁其实我哋嘅员工亦都需要薪酬上或者待遇上係要随住时间发展而改变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需要考虑喺嗰个收费上面如何去令到公司能够可以持续发展。去做到呢啲嘢嘅，咁而喺服務方面咧，其實我諗喺整合之後咧，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譬如大家可能搭巴士嘅時候，有一架城巴可能佢突然之間壞車，咁現時如果隔離一架新巴咧，或者一個新巴司機，我係唔可以調配呢一架車咧去行翻城巴嘅路線嘅，咁即係我就要可能喺車廠度調運一架城巴出嚟。去繼續營運呢條路線，去取代咗架壞車啦。咁但係如果合併之後咧，其實我就係可以將呢一個新巴咧，就即刻調配去行呢個城巴路線。咁我就唔刻節省咗一大段嘅路，亦都更加快同埋更加有效率咁去服務市民。咁我相信呢一個咧喺合併之後個效益咧，係對於市民嚟講係會有一個好顯著嘅成效啊。 嗯。都外界都好关注咧，就系你哋公司嘅财务状况啦。咁其实睇翻咧，无论系城巴又好，新巴又好啦，吓咁就讲紧2017-18年度开始咧，咁都系录得亏损噶。咁喺第五波疫情以下咧，咁啊个个嘅出行嘅次数咧更加系减少啦。咁以至到亏损都担心会扩大啦。咁其实啊，你哋会点样去，即系而家嘅合并啊，会点样去到节省呢啲嘅，或者系去到可以。指示下減少呢個虧損嘅狀況咧。 我諗我哋作為一間好大型嘅公共運輸機構咧，我哋就唔係睇話一兩年嘅情況嘅。咁始終疫情都係一個短暫嘅事啦。咁當然疫情會帶嚟一啲新嘅挑戰。咁但我哋要睇長遠整體如何發展嘅。咁其實合併咧就係一個機會咧，俾我哋咧去整合現有嘅資源咧，去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專注去將城巴咧發展成一個頂級嘅公共交通機構啦。係啦，我哋可以整合我哋路線啦，重新去研究點樣去有一啲更好嘅服務。同路線俾市民啦，等等，咁呢啲係啲契機嚟，我哋就係要透過合併咧，去達到呢個條件，令到我哋可以去諗到下一步點樣做啦。咁我諗我哋公司其實咧，雖然話過去幾年都有一定嘅虧損啦，但我哋見到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機會去發展嘅。譬如我哋最近喺北區啦，開辦啲新嘅路線啦，喺啟德開辦啲新嘅路線啦，嚟緊亦都會喺屯門開辦啲新嘅路線。咁我哋如何建立出一個新嘅選擇咧，係俾市民出行係一個覆蓋全香港唔同地方嘅網絡，令到市民有一個新嘅服務選項咧，係我哋嘅目標。另一方面咧，就係而家其實我哋係講緊需要零排放嘅轉型啦。我哋都睇到啲機會係發展呢一方面嘅業務啦，透過零排放轉型去提升我哋服務嘅質素，去吸引市民去轉搭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同一啲其他公共交通營運商合作，去推動市民唔再揸車搭公共交通工具。譬如我哋同港鐵啦，最近都有啲轉乘優惠，咁嚟緊亦都可能會繼續有更加多嘅方面合作啦。係啦。即係成個公共交通體系咧，其實好多空間可以發展，做得更加好。呢啲係一啲商業機會，而我哋透過合併咧，就可以更加有能力去把握呢啲機會啦。 嗯，咁你哋嘅後勤人員有冇機會係削減咧？因為即係你哋話而家即係前線嘅巴士車長咁就暫時冇計劃裁減啦。咁但係後勤方面咧？ 其實呢在我們 公司自從轉了手之後呢，其實已經按照一個團隊的方針去整理了我們整個後勤的團隊了。咁其實現時我哋就冇計劃咧去再做呢件事咯，係啦，因為現時我哋嘅營運狀況咧已經係類似一個團隊一間城巴嘅形式去營運啦。咁唯獨是係前線，我哋就之前頭大家都知道啦，係啦， 我哋聽一節，唔好意思，要聽一次七點鐘新聞啊。 第三人死亡，有1583宗陽性個案，应变协调中心表示，呢一名88岁女子系长者病患者。有嚴重糖尿病和心臟病，他在本月6日確診，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出現嚴重併發症，今日行不治。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晴朗酷熱的天氣，下午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而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温是 35.2 度，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屯门嗰边嘅交通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体育中心慢线对开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嘅，坏车走咗，不过都多车噶。龙尾去到海景花园附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之前近住仁爱堂体育中心嗰度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仍然多车。咁另外近住大榄转车站嗰段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现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近凤舞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噶。九龙路面方面咧，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嗰段咧，仲系多车。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至到观塘道，九龙湾港铁站亦都系交通繁忙。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美林村大围道，仲系多车嘅。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北港至到白沙湾段都系比较多车。石荫嘅童子街因为要进行紧急维修啊，水管维修，咁所以童子街来往方向近住石荫商场嗰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天时暑热，拣饮择食咧就要留意有几多糖分啊，千祈咪变咗饮糖水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嘉宾方力申，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言不尽，风 天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討論緊咧，就係政府嚇就係批出咗咧，就係新巴城巴一個合併嘅專營權啦嚇，咁就會由出年開始咧，咁啊新巴城巴咧將嘅專營權咧就將會合併咧，就成為一個城巴嘅品牌啦。咁即係話咧係嚟緊新巴嗰個嘅品牌咧就將會成為歷史啦。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我哋咧就係較早之前咧新聞之前咧就同城巴嘅企業傳訊經理曾安迪傾緊嘅，請翻曾生出嚟先。你好， 係 ，hello 主持人， 係。都想同你傾翻咧，就係見到你哋嘅母公司咧，就係匯達交通咧，都講到話嚟緊咧就會投資超過35亿元啦嚇，去到提升呢個巴士行業嘅顧客體驗啊。可唔可以請你講下，其實實際嚟講係做啲乜嘅咧？ 咁其實喺顧客嘅角度咧，我哋其實主要其中一個好重要要做嘅事咧，就係譬如喺南區嘅香港仔隧道嘅轉車站咧，我哋其實係會支援呢個運輸署啦，去興建一啲相應嘅巴士站配套啦，去提升嗰個轉乘體驗啦。咁另外亦都係一啲各大嘅巴士總站入面咧，去改善一啲設施啦。另外如果喺路邊嘅巴士站咧，其實嗰啲候車嘅空間啊，以及一啲站柱啊等等都會改進啦。咁喺軟件方面，其實我哋亦都會去推出新嘅應用程式啦，以及新嘅網站啦，希望有一個更加好嘅網上體驗俾乘客啦，等等嘅。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喺營運上邊，譬如我哋興建新一啲新嘅車廠，譬如喺啲新發展區，譬如屯門啊，或者希望未來有機會喺北區興建呢啲巴士廠，令到我哋喺嗰個車隊調配或者車長調配上面咧，可以更加快咁樣去處理到一啲地區上一啲新路線或者新發展區路線嘅一啲情況嘅。咁呢啲方面其實各林林總加起嚟咧，就會有大約係35亿呢一個銀碼，就喺嚟緊十年專營權嘅一個我哋預計會投資嘅金額。 曾生，我咧就一路聽你講咧。我聽有冇聽錯咧？我就覺得你哋覺得今次呢個合併亦都係一個機會咧，使到你哋可以透過資源同埋人手嘅調動咧，就做到五樣嘢嘅。一個咧就係車費就起碼唔需要經常增加啦，就提升個服務質素啦。一個就頭先講嘅一啲顧客嘅一啲新嘅體驗啦，亦都可能有啲新嘅線啦，最後就環保，即係有依幾樣嘢你哋想做嘅，咁亦都希望你哋會有 KPI 啦。不過我就多一個問題咧，這個問題都幾吊詭嘅，因為你哋其實就同鐵路咧係有競爭嘅，但其實亦都可以有合作。正如你即係話講都有講到咧，可能喺個接駁啊，喺其他方面咧係可以有合作嘅空間嘅。我想聽一下你哋喺未來。除了剛才那五樣東西之後，跟鐵路在 competition， 即是在競爭之餘，有什麼 collaboration 呢？有什麼合作呢？ 我想其實我們要將個公共交通網絡是全盤去看的，即是巴士一個環節，鐵路一個環節，咁有競爭有亦都有合作空間啦。咁當然嘅呢個係咁，譬如一啲過海嘅路線，咁我哋有啲特快嘅過海路線，可能同鐵路有啲直接競爭啦。亦都唔同嘅一啲頻密嘅班次喺地區上面亦都會同地鐵直接競爭啦。呢個係一正常嘅公共交通嘅系統一定有嘅。咁合作咧就係過往我哋比較少做，而現時我哋開始做。咁喺東鐵過海之後，其實我哋率先咧就同港鐵公司合作咗，就推出咗2蚊轉乘優惠。咁市民咧其實可以喺會展站咧轉乘5条轉乘路線咧前往唔同嘅地方嘅，包括就東區嘅地方，又或者跑馬地等等。咁我哋嚟緊就希望喺呢一啲地方度做好一啲鐵路接駁嘅工作啦，提供呢啲轉乘優惠。咁同一時間當然亦都何師頭先本來咧有一啲路線係已經競爭嘅，我哋亦都去改善同提升嗰啲服務。係啦，咁令到咧最緊要其實就係整個公共交通工具個網絡咧，其實係唔應該咧有過度嘅資源上嘅重疊同埋低效率嘅。點樣去大家互相配合咧？喺政府嘅協助幫忙之下，亦都我哋兩間公司嘅商討之下，去做好呢件事，去俾最好嘅轉乘體驗市民咧，就係我哋嘅方向咯。 我想問再進一步想問，但係呢個所謂開始初步合作呢個過程當中，當然我哋都係主要去服務個乘客啦。政府其實 有咩微妙的角色喺里边啊？ 我谂政府其实喺个政策上边去主导，究竟唔同公共交通工具嗰个职责同埋佢嗰个分工系点样样啦。咁而我哋自己作为一间公司啦，同港铁公司亦都有一个好好嘅关系，去大家去倾，究竟有啲边啲地方我哋系可以做嘅。譬如我哋呢一个转乘优惠，其实就系我哋自己同港铁公司去讨论嘅，系啦。咁呢啲位就系、是、我谂即系。是两个层次，政府就是怎样在政策上去确保可能巴士公司是有一个相应的服务空间，而铁路呢就有另一个服务空间，然后在中间大家是重叠的，如何做好那个转乘配套和接驳这样咯。 政府在政策上主不主动？ 其实我想其实过近期特别是我想其实政府在交通上都非常积极啦。咁我哋亦都好努力咁同政府配合嘅。咁我諗其实今次专营权合并好大程度都係政府认同呢个方向，咁我哋先至能够做到。咁呢一件事係绝对係一个好主动同积极嘅方向。咁我哋亦都嚟緊会好希望同政府嘅合作啦，特别係喺零排放转型上面呢，其实係需要同政府讨论究竟电能巴士或者氢能巴士边一样适合香港嘅市场。呢啲方面啦，另外就係一般嘅交通政策，譬如可能近期亦都熱門討論嘅隧道嘅徵費擠塞，如何能夠令到巴士可以喺個道路網絡上面呢係有一個優先使用權，去避開一啲塞車嘅狀況，可以令到我哋有足夠嘅競爭力去俾一個好嘅服務市民，就係我哋個方向要同政府討論嘅。 OK， 又講下咧就係巴士公司嘅服務質素啦。咁其實睇翻政府嘅文件咧，咁喺2021年咧就係新巴嘅脱班率咧就2.9%，跟住咧城巴咧即係講緊港島同過海路線啦。咁個脱班率咧就係1.5%啊。咁其實喺2020年疫情期間咧就更加係咧就係飆升過一段都幾高嘅一個比率添。咁嚟緊咧其實合併之後會唔會有一啲方法可以改善脱班呢個問題呢？ 主持人呢、這個問題真係非常之好啊！頭先我都有輕輕提過嘅，即係如果一架城巴壞咗車，咁我隔離一架新巴，其實我係唔可以調配呢個新巴去行城巴路線。咁嚟緊合併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做呢件事啦。咁即係我現有喺路面上嘅車隊咧，其實我可以靈活去應對呢個情況。你講緊嘅脱班咧，就係有時可能咧架車真係咁啱壞咗，我要喺車廠去運一架城巴出嚟。咁而家第日咧，我就可以喺側邊嗰條城巴嘅側邊嘅新巴嘅坑有架新巴喺度嘅話，我可以調配呢架車去行城巴嘅路線啦。咁呢個就可以令到我哋嗰個脱班率可以改善啦。咁而頭先講到可能疫情之間嘅脱班率急升，其實都好感謝市民嘅諒解同埋體諒啦。因為始終好多同事其實當時係因為疫症嘅關係而冇辦法去上班啦。咁我哋未必當時可能就因為咁而有一個咁嘅情況咯。咁我哋絕對係希望透過合併呢個方式咧，係靈活調配嘅情況之下，可以改善呢啲問題。 好啦，又讲埋咧，就系巴士车长嘅人手问题啦。咁虽然即系而家公司就承诺咧，就两年内咧就唔会裁减前线嘅巴士车长啦。咁但系有啲工会嘅代表就担心啊，咁两年后咧，咁两年后而家即系公司有冇咩嘅谂法喺人手上面咧？ 其实咧，工会亦都系唔需要担心嘅。我谂两年呢个期咧，我谂我哋即系好难话十年、二十年咁样噶嘛。咁其实我哋嘅睇法就系咧，现时我哋系人手不足。我哋係積極咁招聘緊車長，所以我哋係唔會去裁員嘅呢、這個喺呢個方面。咁我諗我哋 人手不足係缺幾多啊？ 我諗我哋而家大約缺緊超過300個車長。咁所以我哋近期咧已經積極咁招聘緊車長啦，另外招聘緊技工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後勤辦公室嘅位置係有空缺啦，係希望招聘人手啦。咁呢啲已經係喺人手短缺情況之下，我哋係唔會諗去裁員呢件事咯。咁我頭先有講過，我哋都積極會拓展緊新嘅服務嘅，譬如我哋嚟緊要開辦啲屯門嘅新路線，以及如果開關之後咧，其實我哋機場嘅服務係要回復正常咧，我哋又有一個人手嘅短缺。咁呢啲位咧係我哋而家急劇需要去考慮去增聘人手，所以係你話裁員咧就真係離我哋好遠啊！我諗 咧就我如果我記得咧就即係每次出現交通意外牽涉到巴士嘅時候咧，咁咧就除咗頭先講你有講到人工啊同埋嗰個職位嘅嗰啲問題之外咧，通常走出嚟嘅問題咧，啲車長咧。就係講休息時間，同埋咧成日轉揸唔同嘅線啊！我諗你今次你哋呢個合併咧，頭先講好多係對市民嘅服務方面改善啦，對員工裏邊你有啲咩嘢你哋可以預先同員工講，你哋會 針對到頭先講嘅休息啊、轉線啊呢啲問題，會提出嚟有改善嘅咧？ 咁我諗其實其中一個巧妙之處就係可以靈活調配人手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就唔會話，譬如可能新巴有啲人手短缺。咁現時我唔能夠將城巴嘅車長去做新巴嘅更訓嘅時候，咁如果係合併之後呢，其實大家同整咗之後呢，咁喺資源調配上呢就唔會受呢個專營權限制啦。咁呢個其一。咁其二就係我哋會繼續去招聘人手啦，去填補呢啲空缺啦，咁從而就頭先講過一啲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啦。咁我哋好努力咁去做緊呢件事啦。其三就係呢，我哋係積極會頭先講過35億嘅投資額呢，有好大部分呢都係會譬如興建車廠啦，改善員工的設備啦，同埋安裝一啲安全嘅配套嘅，譬如我哋會裝一個實時嘅車長監察系統啦，去提醒啲車長可能喺某啲地方要注意多啲啊等等。咁呢啲係安全方面嘅改善嘅設備啦。咁呢三方面做埋之後咧，其實對於員工嗰、那個工作環境啊，同埋整個待遇咧，我諗都會有一個好好嘅進步嘅。 嗱，最後咧都想問埋咧，就係而家啲工會就講啦嚇，咁而家啲車長嘅福利咧有所謂新舊制啦嚇，新制咧就係冇底薪嘅，咁佢哋就覺得咧係一個即係合約長散工嘅一個形容啦。咁可以預期咧合併之後，車長嘅待遇會係好咗定係繼續係咁樣咧？ 其实我哋一路积极咁改善紧员工嘅待遇。头先我讲过一啲嘢，就系可能喺嚟紧嘅十年咧，我哋呢个投资额可以反映到咧，其实我哋系好积极咁去改善呢啲配套同设备，去令到员工个工作环境好啲。咁如果你话喺一个雇员嘅关系上面嚟，嗰、那个合约安排上面嚟讲咧，其实现时咧唔好话新旧制啦，城巴、新巴，甚至各自城巴同新巴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合約安排嘅，呢個係好多歷史遺留嘅因素啦。譬如由中巴過渡嘅同事，佢係用緊一啲近比較接近中巴當年嘅一啲合約嘅條款。咁城巴、新巴又各有以前係唔同嘅公司，亦都有唔同嘅條款。咁如何？雖然話合併之後，我哋唔會去改變呢啲待遇啦。咁喺營運安排上會有改變啦。咁嚟緊新嘅車長咧，咁我哋就會去諗啦。究竟我哋點樣能夠因為我頭先講到，我都缺乏一定嘅人手啦，去有一個好嘅待遇去吸引人做咧。咁呢個係一定係長期考慮嘅，即係每一間商業機構。其實如果面對一個人手短缺咧，都會去一路去檢視自己嗰個薪酬啊，或者福利待遇嘅，令到我可以能夠招聘到足夠嘅人手去服務市民。咁呢個我哋一路都會同工會啊，或者同政府方面商討點樣去妥善呢啲安排嘅。咁、 okay. 而係咯，唔同嘅安排，始終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見嘅，係咯。 OK， 好啊，唔該曬啊，曾安迪，多謝你啊， 唔該曬，拜拜。 曾安迪咧就係城巴嘅企業傳訊經理嚟噶。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各位聽眾啊，對於呢個嘅新巴城巴嚟緊咧嚇，就將會合併專營權啦。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每日为市民提供多元化节目， 重点推介知识类互动节目， 听多啲，识多啲， 趣味嘅形式嚟传播文化知识，重视我哋嘅互动体验，求新求变，带嚟更多新鲜有意思嘅内容。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傾緊嘅咧就係嚟緊咧，政府就批出呢個專營權啦，巴士嘅專營權啦。咁但係咧，新巴啦同埋城巴嘅呢個港島同埋過海嘅路段嘅專營權咧，就將會合併啦嚇。咁大家點睇咧嚇？咁啊將會將來咧，即係得翻城巴個品牌啦。咁而咧就係公司嚟緊咧就會合併一啲嘅資源啦，希望咧可以做到咧就係更加係好啲嘅一啲成本效益啦。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噶。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系新巴嘅职工会理事长林锦标啊，林锦标你好， 喂你好，林生好，主持。 对于呢个合并专营权有咩嘅关注啊？ 今日政府就公布咗啦，而公司亦都同步发放咗个信息出嚟，咁亦都开咗记者招待会。咁啊，根据佢公司所讲咧，就因应个专营权啦。政府就要求佢喺两年内就唔可以裁员啦。咁啊，公司就应承咗喺两年内就唔裁员。 嗯， 将现有新巴嘅员工薪酬福利不变而过当去城巴。 嗯， 但系佢冇讲过嗰个制度嘅问题。我哋新巴嘅员工咧就好关注。嗰、那個制度問題 係 邊方面嘅制度咧？ 嗱、新巴同城巴係有個前線車長嗰個咧係有兩個制度嘅。新巴就係、是、一個長組長嘢梗字軌嘅制度，而城巴咧就係、是、輪字軌嘅制度。 可唔可以解釋？係咯，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係咧。 啊，輪字軌嘅制度就係話，假設某一條路線。有十个更份，即系有十个字轨啦。咁会有十二个伙计会落呢啲字轨啦。咁佢哋每一个，例如我系做一车嘅，喺一个星期后咧就跳落个二车度。如此类推，即系呢十个字轨，呢个伙计都要做足晒噶啦。 嗯， 包括系夜间。佢系一路轮到夜间，由夜间转翻早间嘅，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佢哋每一个字轨转去第二个字轨咧，有机会就唔系喺同一个厂去攞车，同埋同一个地点去签到嘅，有机会系去到对，我喺香港可能要过对面海攞车，或者系去对面海签到，甚至去站头签到嘅。即是说一个礼拜他就会是这样轮发咯。那我们现有新巴的伙计呢就是我们之后都签到就是签柴湾厂就都是回柴湾厂收工就在一个站头收就不会去到第二个站头。因为现在公司如果公本呢他又会将你签到的地方拿了车收工呢就要去过对面海啊 去收车的。 嗯。 而家個制度係咁樣行法，但我哋 你擔心咩咧？ 擔心如因為個生理時鐘啊，我哋一向都反對輪字軌，因為好危險嘅。其實城巴一路都冇正視呢個輪字軌嘅制度嘅，佢認為呢個制度係公平，但佢亦都容許啲夥計可以同另一個夥計對調一個長組一個長嘢，可以咁樣做。如果你咁样做同我哋有咩分别呢？冇分别㗎。点解你系都要行嗰套呢？现有嗰个城巴嘅有部分嘅兄弟呢都要求公司曾经要求去行我哋嘅制度㗎。 嗯。 因为佢哋都唔想我哋咁样轮法。係啊，比较上系新入职嗰啲都话觉得辛苦嘅。 ok, 即系偏更一个偏更嘅问题啦。吓、 啊。 待遇方面有冇关注呀？ 待遇方面咧，根本而家回答系请啲一二五时薪车长，系合约时薪车长。 嗯， 系冇福利嗰只，系零福利，乜嘢都冇。总之我一小时125蚊，唔理你翻唔翻工都好，你开工冇食饭时间，冇休息时间，嗰啲系冇人工嘅。你系开车上去揸住架车，你先有人工嘅。假设你嗰位同事一二五系做八小时嘅工作，佢只系收到五个钟头嘅钱嘅啫，咁唔系剥削系乜嘢啊？ OK， 我哋头先都同城巴嘅代表倾过啦，咁佢都讲到话，其实而家因为即系缺紧车长啊，咁所以佢要继续吸引一啲嘅新嘅车长入行啦吓，咁其实系都需要系一啲即系有竞争力、吸引嘅一啲待遇啦，咁，咁你点睇佢呢啲讲法咧？ 如果佢用而家嗰个吸引力，我系将个时薪系提高啊，定点咧？因为你冇福利啊嘛，第一你已经喺。現時都已經削減新巴的福利㗎啦，原有新巴有本喺中巴時代嗰陣時有個協議，我哋開工前有30分鐘去攞車同埋出廠嘅時間，佢已經扣減咗我哋20分鐘。仲有一啲舊嘅夥計車房夥計，原有嗰個協議就話有45分鐘補水都剝削咗啦，佢何來仲有競爭力呢？佢點樣去吸納翻啲？啲外来嘅人嚟加入我哋呢个行业咧 ？OK， 咁你觉得点样可以吸引人入行啊？ 咁你应该为还原翻呢啲伙计系有福利俾佢咯，有医疗啊，有家属证啊，你先吸引到人啦、啊。你、大家都知道个车费几贵噶啦，你俾1.25，我实质八小时工作得实质5.5个钟头嘅人工，虽然可能会好高都未顶。 OK。OK， 啱啱啊，但你冇可能嗰啲家属坐车都系钱嚟噶嘛。 OK， 嗱，时间关系啊，或者同阿林锦标你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吓。 好， 多谢你。林锦标咧就系新巴职工会理事长啦吓，咁大家对于新巴城巴嚟紧合并专营权有咩意见呢？欢迎大家咧就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城巴同新巴明年7月1日起合并，新嘅专营权以城巴名义批出，为期10年。两巴嘅母公司汇达交通表示，合并之后车费唔会改变，巴士路线重组事宜会继续同政府商讨。运输及物流局话，城巴同埋新巴现时共有大约5000名员工，汇达承诺合并之后2年内唔会裁减前线巴士车长。新巴职工会理事长林锦标质疑公司在2年之后是否会裁员，他说工会将会向会员派问卷询问意向，再同公司商讨，不排除有下一步行动。政府决定各级公务员本年度或一加薪2.5%，追溯至今年4月1日起生效。政府表示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和其他相关因素，鉴于现时香港经济前景存有不确定性，预计本财政年度出现赤字，需要审慎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秋婷形容有关决定伤透大家的心，批评加薪追不到通胀等同减薪。本港新增276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558宗本地感染，再多1名患者离世。两间安老院舍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新增感染个案，每间院舍分别有1名院友感染。学校方面，285间共呈报369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如果疫情持续，预计2星期之后确诊宗数升至5000至6000宗。医管局已经调动人手抗疫和调整非紧急手术。另外，现时经深圳湾口岸过境内地，当局会为相关人士做多一次快速核酸检测。如果报告阳性或不确定，就不可以离境到内地。会被视为阳性个案，当局会建议以点对点交通工具回家，并且会发出隔离令，视乎家居环境决定是家居隔离抑或到隔离设施。政府宣布 延续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多两星期至本月27号。当局话近期每日新增个案在四位数字徘徊，现时留院接受治疗的确诊者都接近1000人。考虑到当前疫情发展，并平衡社会和经济活动的需要，决定下一个14天周期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康庄道，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嘅分叉位，所以而家咧洪隧嘅九龙入口交通系畅顺噶，不过沿住东九龙走廊去洪隧同埋去尖沙咀咧，车龙就比较长啦，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这段还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安定村。提一提大家，石荫的童子街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的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多条巴士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晚间工程方面，首先预告一下，九龙湾常怡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今晚的10:30至到明日清晨的6:00，去油塘方向常怡道近住 Megabox 的第四线和启福道近住宏通街的慢线都是会封闭的，驾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啦，就系将架车停定咗先至讲电话，又或者可以请同车嘅乘客代劳。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噶。 Hey,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 风。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燕破岳从炊事班正式调入一班，连女进行比武大赛，每轮获得第一名的队伍将会晋级。燕破岳、萧云杰、张天阳组成一队，他们又能够完成任务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娜。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討論緊政府咧就係批出咗咧係新嘅巴士專營權啦。咁啊講緊咧城巴同埋新巴咧，出年嘅七月一號開始咧就會合併啦，就以新嘅專營權嘅城巴嘅名義咧係批出呢個專營權嘅。咁大家點樣睇咧？咁啊嚟緊港島區咧就可能得翻咧就城巴一間嘅公司啦。咁咧就嚟緊咧就會係有一啲即亦都即係公司講到啦嚇，會去有一啲嘅合併啊、重組資源嘅一啲情況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頭先咧就戴起立啊，我哋同咗新巴嘅工會傾過啦。咁而家咧，我哋又同城巴嘅工會傾一傾啦。電話旁邊有城巴職工會理事長林乃華，林乃華你好， 你好，主持人， 係你又對於合併專營權有冇咩關注啊？ 我諗我哋員工最關注嘅就係佢係會點樣去改變咗我哋嘅平時所做嘢嘅方式咯。因为我哋而家其实自己本身已经做紧两三条线一日噶啦，但如果你要我哋再做埋成新巴嘅线嘅话，咁我哋变咗会好辛苦咯。 但或者可能系合并咗资源，咁可能路线会稍微即系重组，可能减少一啲啦吓。咁变咗对于嗰个人手嘅资源嚟讲系好啲咧，即系冇大家可能冇咁即系冇需要去顾咁多条线咧。 我谂站喺我哋员工嘅立场，我哋只会咁样谂咯。虽然佢可能会重组啲路线，但系始终你都要有人手去开车嘅。咁但系我哋一来，我哋对新巴嘅路线，我哋城巴嘅车长系完全都唔会熟嘅。咁你公司亦都要嘥好多资源去令到我哋去学识一啲咁嘅路线。其实我唔觉得个资源会分配得很好咯。 系咪好难呢？即系譬如要学一啲新嘅路线。对车长嚟讲系冇难咧， 难嘅咁老实讲嘅，站喺安全嘅立场嚟讲咧，咁我哋一个唔熟悉嗰条路线嘅车长去驾驶嘅话，始终会有个危险性喺度咯。我哋每一日都系会揸我哋熟悉嘅路线，我哋熟悉嘅道路，咁始终对道路上每一个人嘅安全性都系会比较好啲噶嘛。 嗯。 林生，因为隔篱嗰个新巴哥都系叫林生，即系两位都系林生。大家咧都会强调咧，即系嗰个转变咧会带嚟嘅唔适应，即系咁。譬如即系头先嗰位林生，佢就讲到咧，即系可能嗰啲更嘅点样编，就同你哋又唔同。咁你今日亦都讲到啲路线，你哋揸惯咗，亦都惊有啲新巴嘅路线，你哋又唔熟悉。譬如假设咧。个变化唔系好大，各自都做翻原来嘅线为主，同埋都系用翻原来嘅运作方式。而申请嗰啲车长就去做一啲新嘅合并嘅路线，咁又如何咧？ 咁如果你合并咗之后，可能你有路线系削减咗嘅， 系。 咁你点样安排我哋削减咗路线嗰啲车长咧？ 系 咪？咁你一定要去我哋去熟悉第二啲路线，咁先至可以安排到。俾你削減咗嗰啲班次或者嗰啲路線嘅車長去繼續工作噶嘛？你又話俾我聽兩年之內唔會裁員，咁你點樣安排我哋啲車長呢？你冇可能我又唔敢講話公司會取消新巴嘅路線啦，定係城巴嘅路線？呢啲係我哋言之過早啊。咁站喺我哋員工一定會有呢啲嘢去諗下，到時我冇咗呢條路線喎，咁我咪要去重新又要再適應一個新嘅路線。咁佢会点样安排咧？公司 系，点样理解而家公司嘅人手问题咧？即系头先我哋都访问咗城巴嘅代表啦，咁佢都讲到话咧，就而家系欠缺紧大概系300名嘅车长啊。咁而嚟紧如果系合并专营权，重组一啲嘅路线资源嘅时候，会唔会都可以即系譬如可以对于即系可以冇咁人手紧绝咧？ 咁其實我覺得人手短缺呢個問題唔係今時今日先發生嘅。不嬲都我哋都唔覺得公司係夠人手去做呢個行業嘅，因為呢個行業嘅待遇唔係高啦。一個新嘅人未必肯願意去加入我哋呢個行業。咁而家你公司頭先另外嗰個林生都講啦，你呢個咁嘅1-2-5嘅制度，可能呢一刻出面環境唔好。咁可能會有啲人入嚟去做，咁如果你出面環境好嘅時候，你仲係用咁嘅待遇嘅時候，你請唔請得一班人嚟去做做一啲新嘅路線呢？你政府又係咁不停咁樣批啲路線俾佢做，咁你有冇諗過呢間公司有冇安排得好啲嘅方式去做呢樣嘢呢？ 咁嚟緊譬如班次方面呢，即係會唔會都期待個班次有冇咩嘅調整呢？ 咁如果我哋梗係希望公司合併咗之後，對乘客嚟講，希望梗係提一個更加優質嘅服務俾到啲乘客啦，有穩定嘅班次啦，係咪？咁如果佢合併咗之後，如果係啲路線係可以重組，而令到啲班次係穩定嘅話呢，對啲乘客嚟講一定係好嘅。咁我哋做車長，咁我哋都希望公司好，咁我哋份工亦都好，咁我哋嘅待遇先至可以有得增加㗎嘛。 OK， 好啊，唔該晒林乃華，多謝你嚇。 Okay， 林乃华就是城巴职工会理事长嚟噶，咁啊同工会倾完咧，又可以即系再临尾少时间都可以讲少少关于即系公众利益嘅问题啦吓，因为都记得咧，头先我哋都讲啦，咁啊即系城巴新巴嘅出现咧，都系因为即系中巴。嗰、那個嘅以前啦，即係1998年之前咧，就係中巴咧咁個服務咧係質素麻麻地啦，咁所以咧就政府開放翻咧嗰啲嘅專營權咧就出嚟招標，咁結果咧就有新巴啦同埋城巴咧，咁就去到競投到咧就係部分嘅一啲專營權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咧其實都係出現咗一啲嘅良性競爭啦，咁譬如話係有呢啲新嘅路線出現啦，譬如8P 路線啦嚇，或者加強服務嘅18號路線啦。另外咧就城巴你都出咗一啲係第一個嚇，第一個咧就係全線都係冷氣巴嘅啲服務啦。咁呢啲嘅競爭啊，競爭帶來進步嘅啲新嘅措施、新嘅路線咧，都係令到巴士嘅服務咧係改善咗噶。咁而家咧就係兩間嘅巴士公司嘅專營權咧又合並為一咧。咁有啲社會嘅聲音都擔心啦，啊會唔會都變翻單一嘅財團經營啊？咁可能會冇咗咧呢個競爭。就導致進步的一個情況，咁而將來啊，即係暫時個票價就唔調整啫，但係將來咧有機會調整噶嘛，咁亦都係咧就令到咧就係嗰個服務啦嚇，或者係個票價咧，令到可能影響到市民嗰個嘅情況嘅，咁會唔會咁咧？戴希林， 即係你又驚個歷史咧，就係因為有中巴的服務的一些質素的問題出現了新巴和城巴，現在合併了之後就變回以前的中巴，即是現在你擔心 就會不會有些人擔心 了，是的，當然了，這個都是我們要留意的，當然也都現在的競爭就變成不是只是巴士之間的競爭的，因為巴士和鐵路啊和小巴啊都會那裡有競爭的，希望大家都能夠即係與時俱進啦，即係能夠咧，因為個社會變化咧，而我哋可以接受一啲個改革啦，即係咁樣嚇。 好啦，這個話題咧，我哋傾到呢度先，休息翻嚟咧，講講其他話題。 今日我同你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繼續我嘅忙碌。 唉，使乜講到咁遠啫？我成日都喺度噶啦。 咁就要上嚟傾下偈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曾老德， 手下留情，令我心灵回复天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二集，人人为我， 唔使紧张啊，哀石仔。又唔系做手术， 我未试过做 facial 噶。 哎呀，真噶！哎呀，我见你咁青靓白净，咁仲以为你好勤力咁做 facial 嘅添。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上9至10，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46分啦，咁自由风嚟到最后一节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戴希立为大家主持噶。咁啊，戴希立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咧，一建造业议会咧就系由7月开始啦，咁就话会缩短所有全职员工嘅工作日数啊。咁啊，同事咧可以喺2个星期循环周里面咧就额外休息一日吓，即系话隔个礼拜咧就4天工作啦。咁即係话呢每个礼拜呢就平均工作40小时啊。咁点解会咁样做呢？咁建造业议会呢就讲緊话呢係而家即係社会都流行工作生活平衡啦，即係所谓 work-life balance 啦。咁都重视员工嘅一啲工作生活平衡啦，亦都係挽留人才呢好重要嘅一环啦。咁所以议会呢就推出呢个新嘅措施啦。 嗱，呢个建造业议会大家搞清楚下，就唔系真系建造业界嚟嘅。建造业议会咧，其实系一个咧系叫做推动呢个行业发展嘅一个议会嚟嘅。咁佢就会去譬如去帮助行业去到订立一啲嘅自律规管啦，一啲嘅操守守则啦，咁亦都话咧会有一啲嘅设立同埋管理一啲嘅注册计划、评级计划啦，同埋咧就系透过咧又训练咧吓，去到即系推广啊或者提高咧就系从业员嘅技术啦，同埋咧就就住各项嘅一啲嘅建筑业界、建造业界嘅议题咧，就同业界讨论啦，同政府讨论啦等等嘅，咁所以咧就唔系真系咧讲紧建造业界咧就。推行呢个隔个礼拜四天工作，咁但系咧就都可能业界都有啲嘅反应啦，咁就话啊，其实建造业议会咁样做，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即系指标作用吓？即系可能都叫做想鼓励其他嘅建造业界啊，真系落地盘嗰啲业界可以咁做咧？咁于是就纷纷又提出一个问题啦。嗱，而家建造业界咧，因为其实系讲紧咧，好多都系嗰啲工友咧吓，系日薪制噶嘛吓。咁如果你话隔个礼拜就四天工作咧，咁等同咧，其实佢哋會減人工嘅喎，咁所以咧，業界嚟講咧，就可能比較難一啲啦。議會咧都仲可以咁做，但係啦， 嗱，依個問題咧，其實都幾複雜。其實依個建造業議會提出即係依個所謂生活平衡嘅措施之前咧，我印象當中咧，啱啱都有個大企業咧係提出咗就可以翻四日工嘅一個禮拜， 四日半 啊，係啊，四日半或者諸如此類啦。咁當然啦，呢個大企業佢就提出咧，佢唔會減省人手，即係唔會減人手啦。人工又唔會減啦。咁佢提出呢樣嘢咧，佢點解能夠做到？佢除咗係講生活平衡呢個問題之外咧，其實佢有一個前提嘅。呢、這個前提咧就係，因為佢哋裏面有啲人嘅工種咧，都唔一定要翻寫字樓做。即係咁，呢個就變咗佢哋可以有一個所謂工作嘅彈性咧，可以。同埋當然佢哋更加要提出一啲咧好啲嘅工作方法咧，去達至依樣嘢。但如果你依家一刀切去提出依、這個諗法咧，我就唔知係咪個個工種都可以滿足到依、這個工作嘅彈性，同埋咧係會嗰個效率嘅提升咧，可以補償到依半日。嘅工作嘅付出，咁呢個我諗都要即係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先得。 咁都好睇，即係嗰個工種啦嚇，即係究竟嗰個工種係咪適合可以咁樣去減少一啲嘅工作日數咧，同埋嗰個嘅工作量啊、工作效率啊，如何可以確保喺少啲嘅工作日數裡面係得以維持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隨住即係建造業議會嚇隔個禮拜咧就四日工作，頭先你講啦，有大集團就都喺夏天推出咧呢個四日半工作，咁係咪都可以對一個市场嚟讲系有一个嘅即系鼓励嘅作用咧，咁佢哋都不约而同咧就系提出一啲即系国际外国嘅例子啦，咁都讲到话咧都不乏一啲嘅成功例子咧系可以即系提高嗰个生产力。靈活性，但係咧又同時即係確保到員工嘅一個生活工作嘅平衡嘅，咁係咪可以喺香港更加多嘅行業啊、企業啊可以仿效咧嚇？咁嗱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係勞工界嘅人士啦，有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周小松啊，周小松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 是首先同你倾下建造业议会啦，你点样睇佢哋推出呢个隔个礼拜四天工作咧？嗱，头先都讲啦，即系建造业界啦，吓，无论劳资双方咧，都觉得好似业界就唔系好行到啊。你觉得议会咁做即系对于即系业界啊，吓，或者即系其他嘅行业嚟讲，有咩嘅意义喺度咧？ 首先咧，整体嚟讲啦，对成个整体嘅市场嚟讲咧，依家有啲大企业。或者一啲半公營機構咁去推行呢一個縮短工作日嘅一個僱傭嘅模式啦，其實我係絕對歡迎嘅，因為香港呢個城市咧實在太過勞累啦。咁如果能夠將嗰個工作嘅日數咧能夠實質地去縮短啲咧，其實係對整個社會嚟講係有好事嚟嘅。當然啦。去縮短到四日半啦，甚至乎有啲縮到四日啦，呢啲係咪對所有嘅工種都適用咧？都能夠推得到咧？我相信又未必嘅，因為實際上好多最前線嘅服務業嘅人員咧， 佢係好難推行到在家工作啊，或者係太短嘅工時嘅。你譬如話廚房，即係煮食俾人食嘅一啲餐廳嘅廚房嘅師傅，咁佢一定要佢翻翻嚟做先得嘅。所以咧就尤其是或者建造業啦，建造業。咁其實都好難推動一個在家工作啊咁樣嘅模式嘅，但係呢，如果整個社會一種文職啊，一個支援嘅職系啊，一啲嘅工種呢，係可以行到縮短工時呢，這個對整體嚟講呢係一個好事嚟嘅。 嗯，咁你又覺得即係譬如頭先都講啦，即係都可能係同嗰個薪酬嘅架構呢係有關係嘅，即係譬如話係地盤工友，咁佢係比較多人呢係以一個日薪制嘅形式去到出糧啦，咁變咗就即係可能減少工作日數就代表住佢哋呢就係會減少佢嘅收入㗎喇，咁所以可能呢啲行業呢就未必適合做呢個減少工作日數呢個安排係咪？ 因为呢个呢依家就係啲大企业推动緊呢一个五天工作或者四天半工作啦。其实呢就对于建造业嚟讲呢，嗰啲工友呢就算佢係日薪制嘅，其实都係无需要担心因为呢样嘢去令到佢收入减少。因为点解呢，依家唔係话立法去强制每个工人嗰个工作日嘅上限只能够你做四日半。做多咗就违法啦，唔系咁样嘅一回事嚟嘅。依家系讲紧咧，系嗰个每个星期个休息日，可能大家多一日休息日。目前嚟讲咧，法例规定咗每七日要有一日休息日。咁其实咧都唔系话你嗰一日唔可以工作嘅，嗰雇员同雇主只要双方同意，每七日一日嘅休息日，其实都可以为雇主工作而攞到个薪酬嘅。所以呢，日后如果真係大家整个社会都推动到五天工作周，咁又每个星期有两日囉。嗰两日呢，如果有需要嘅一啲行业，其实个雇员同雇主个双方同意嘅情况下呢，其实个雇员都可以继续为个雇主去工作嘅。 其实我哋而家即係好多嘅行业啦，都係讲緊其实你都讲啦，即係法例要求就一个礼拜休息一日啦，咁其实好多行业呢都只係一个礼拜真係休息一日嘅啫，咁而家真係有开始陆续有企业有议会去到即係提出再缩减个工作日数，其实可能好多人嚟讲都冇乜意义嘅，即係对佢嚟讲唔会受惠到喎，咁只係可能係某啲嘅即係文职啦，即係先至会做到呢件事。 其实可以做到嘅工种呢，我相信会越来越多嘅。即係呢个其实又唔係偶然嘅，喺呢一段时间有同时有一啲大嘅机构提出嚟，亦都係引用咗一啲你头先你都讲啦，引用啲外国嘅例子做得几好。其实呢就以前啦，其实喺好多年前嘅时候呢，大家都讲工作生活平衡，俾啲弹性嘅工作时间俾啲雇员某一日喺屋企工作，其实雇主好容易接受嘅以前嚟讲。但係经过一两年疫情呢，迫不得已啦，一定要安排我哋嘅同事喺屋企做嘢嘅时候呢，咦，经过两年之后，雇主又好雇员又好，佢觉得咦呢、這个唔系唔可行喎，都 ok 喎，佢都个生产力都出咗嚟喎，即系哪怕喺屋企度都监察得到喎，叫佢做嘢佢都做得到出嚟喎。其实经过呢两年之后呢，呢一种嘅工作模式呢，系逐渐咁样为雇主为雇员所接受嘅情况呢，其实喺呢个时候提出嚟呢一样嘢呢，系好有意义嘅。 我想问一下咧，我想转下个问题嘅思考方法啦。即系当然，我哋头先讲都要睇下某种工种佢适唔适合依方面嘅做法啦。不过你觉得依家既然呢个系一个自愿性嘅，或者系一个即系我哋一啲即系弹性嘅安排咧，咁我哋亦都不妨可以试下，亦都依个走向系即系我亦都值得鼓励。嗱，不如我不如咁问法个问题啊。如果将呢个所谓隔星期，即系四天工作，变成以下两个方案，相对于隔四天，你会觉得边个好啲啦？以下边两个咧，一个就系设最高工时，另一个咧就系真系喺让每个机构佢哋有个弹性安排，就唔一定话四天半噶。你总之弹性安排，你可以三日，另一日就翻六日都得。即系我举例，即系有个弹性安排啦。咁你会选择吓你会选择边样咧？最高工时呢个 呢、這個係咪一個要亦都可以去考慮推行嘅問題？ 我明白你意思嘅。其實咧，呢兩個方案咧，你都叫我揀咧，其實就好難揀嘅。因為點解咧？呢兩個方案咧係好難以同時存在去揀嘅。其實我嘅理解咧，反而你呢兩個方案咧係一個過程啊。可能係依家推動緊呢一樣嘢，推動緊縮短工時，推動緊。以后可能会限制最高工时， 系啊，我意思就系咪有一个铺路嘅作用咧？ 限制最高工时咧，就唔系依家可以做得到嘅，呢个老老实实可以咁讲。 系， 因为咧你要行到呢个社会能够限制最高工时嘅时候咧，即系要强制性，你再做，你做超过几个钟你就违法噶，你要拉你噶啦。咁呢种咧系要去到你嘅工资水平啊，整个社会个生产力又非常之高，个工资水平咧亦都系。有个适当的水平的时候呢先至有机会行到这样东西。所以目前来讲呢只能够过渡性的时候呢就行紧你所讲的第二即是另外一个方案啦。我们透过鼓励透过自愿性的一些安排、令到双方都有好处的一些安排。为什么说双方都有好处呢个雇员工时缩短了他对公司的归属感是强了好了的时候呢我哋期望透過呢種咁樣嘅方式咧，令到佢喺一個更加短嘅工作時間內，能夠生產到更加多嘅產品出嚟。即係換句話講，佢嘅生產力咧係更加高啲。透過呢一種雙方都鼓勵到嘅方式，又唔係零和遊戲嚟嘅。總之，你僱主又有好處，僱員有好處，何樂而不為咧？俾你。多一兩日喺屋企工作。 Okay, 最後半分鐘咧，我想問一下，即係而家有企業去到即係縮減呢啲工時啦，會唔會即係都幫助你係向政府去到爭取，去到保障一啲僱員工時權益嘅問題咧？ 都會㗎，因為呢個係講明社會咧，成個社會開始慢慢接受咧，係要生活同工作一定要平衡咯，係要工時咧唔可以繼續去咁長㗎啦。 嗯，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啊，多謝你。周小松咧就系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亦都睇睇啦，即系究竟今次有大企大集团同埋咧呢个建造业议会都去到咧就系减一啲嘅每个礼拜嘅工作日数啦，会对于市场咧究竟有啲咩影响啦吓？好啦，我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